Hello，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叫做说说你最近的一段暧昧经历。 对，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啊。 我觉得暧昧应该是每一段爱情都会经历的一个小阶段啊。 有的暧昧就是说一个过程是吧，一个过渡，但有的人的暧昧就可能就是到终点了。 啊、哦，就一直暧昧下去，要不然就断了。 对，对方只是想跟你暧昧。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薛之谦的《暧昧》。 嗯 ，Trail and Arrow。他说呢，站在他旁边收作业，他突然站起来，感觉和他的脸只差一点点，心里的小鹿都要撞出来了，希望能和他去同一座城市。 嗯。 就忽然间的一个瞬间，猛然间这么近。 嗯，帽子与鸟窝，他说呢，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在一起了，但只有你我知道，我们并没有。 就是还差一个， 看起来很像。 对呀、啊，还差一个就是点名关系的那么一句话，但是谁都没有说出口。 嗯、对， 你是我今生不变的执念。他说，就是因为生病啊。以为我们在一起会很好的，可是呢抵不过现实，害怕拖累一个人，所以宁愿选择分手。他说不在意，他的家人不在意，其实他会遇到更好的，之前可以陪他一辈子的呀。 嗯 嗯，就是说自己生病了不想拖累这个对方，就选择离开了。 嗯，对，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怕打扰到对方，怕给对方制造困扰。 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加香水，他心有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分贝。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连基因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反正流过的眼泪难收回，就别再安慰。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下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的《和你在一起》。 风一影而动，他说呢，一起吃饭、看电影、爬山、旅游，每次聊天到凌晨。第一次他问我，咱俩在一起咋样？我马马虎虎转移了话题。第二次我问他，你觉得咱俩在一起咋样？过了两天，在我的再次询问下，他说不合适。三年了，突然就释怀了。前几天，他忍不住向我倾诉心事，一直借他妈妈的口说我很好，明明死心了，但心又悸动了。 就 感觉这两个人怎么一会儿我来表白你不同意，一会儿我来表白你又不同意， 若即若离的这种距离不断的，一会儿近了一会儿远。 对对，真累啊。 忽然想到那个 不能洒脱一点， 就像那个歌词了，说就像浮云一样聚又散。 嗯， 接着，我姓李，他的他姓李。他说呢，天天晚上和女同事出去吃饭逛街算不算呀？那不算，我觉得那就是一般同事和朋友嘛。不算不算、 不过天天和同一个人出去逛街吃饭，那也有点暧昧。 对，一个人，就是他说女同事的话，可能是一群人 啊。浅秋海棠他说呢，和蚊子亲密接触算不算暧昧？ 算算，这个算。而且他还身上流着你的血。 对，在这个水乳交融啊，在这个季节，我觉得这种事儿太多了，经常和蚊子亲密接触。我有时候去楼下遛个狗都会被咬。 是 在一起，我疯狂的彻底，你要疯陪到底，我不怕有天会失去，当我闭上眼睛，你存在我呼吸。 下一首歌来自光良和梁静茹的《只能抱着你》， 这个歌名还挺贴切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关系、也不能更进一步， 我就抱着你不动。 谎言，男人都是大骗子。红入桃花嫩艳、红入桃花嫩艳与莺声闻。他说呢，最近呢被同事说媒，那个男生是他儿子。从一开始聊天，他儿子把我定义为未婚妻，聊了大概两个星期，他用尽了各种好话。有一天我恍然大悟，他是在撩我呀，根本就不喜欢我。反正聊天记录挺暧昧的，我现在删了他，对他也是呵呵哒。 啊，可能有的人就喜欢暧昧吧，不管碰到谁都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喜欢我那种、但是对每个人都这样。 对，就跟那个中央空调就暖男那样的是吧，就是对每个人都很暖、让人想入非非，但其实并不是只对你一个人这样，他对所有人都这样、 这个朋友他说呢，毕业那天收拾东西的时候问隔壁座的班长说，升学了还要做数学题吗？前桌听了说，我以后还跟你讲数学题好不好。我认识前桌以后，大大小小的数学题基本都是他给我讲的，虽然每次都骂我很笨，考数学前一天他跟我说再给我讲一次数学题，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就毕业了。 毕业就没有故事、 我觉得对，就学霸之间的那种爱情真的很微妙啊，就是靠给互相讲题来增加这个接触。 其实我觉得毕业了也可以有联系啊，前段时间看有一个新闻说济南大学有一对学霸，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一起共同考上了一个什么学校来着我忘记了，就反正就是学习前两名的、 嗯、啊那挺好的、 嗯、 就是结伴考一个 对 研究生。 你知道吗，他们的共同的爱好这个约会地点是学校图书馆，就一起复习就是约会了，对伤不起 天啊 小姐姐让我多蹲蹲腿，她说呢最近的没有，不过呢去年有一个暧昧了半年的女孩，朋友同事都说我俩特别般配，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直接跳过爱恋，像老爸老妈一样的感情状态，默契又十分了解对方，这算吗哈哈算吗 应该不算暧昧吧， 般配是吧， 嗯 只能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有些在意，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只能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我明了抱着你我的泪却为他而掉，你知道我明了抱着你温习拥抱，你知道我明了抱着你我的心有些动摇，你有的好他有的好他做不到，想他可能等你回家，在我们相识的楼下， 下一首了，是来自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嗯，以后只做情人吧。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 愿你岁安安。他说呢，和喜欢的在一起那是暧昧，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是骚扰。 对，是这样的，看你心里 是 怎么认定了啊。 嗯，不要骚扰。 小雨晴晴她说呢，总是在我生活中时而出现时而不出现，只要出现呢就会对我很好，无话不说，总之暧昧的很呐、 啊。啊，这么奇怪吗？为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 是就很神秘的感觉。 我的名字十三话，她说呢，每天晚安午安晚安，一天一首歌，满满的幸福感。可是真的遇到事儿了，跑得比贼还快。嗯，暧昧结束，喜欢和不喜欢之间差的只是一个微笑而已。 木之他说呢，去面包店，一个小哥哥一直看着我，但是呢我戴着墨镜假装低着头，他不知道其实我在默默的瞄他。 哎，就是两个人都在互相瞄呗。 对， 就差一个搭讪了。 我觉得那个小哥哥也是够傻的，他一直看着他，以为他是盲人看不见吗？戴着墨镜，戴着墨镜也能看得到啊。 对呀、啊， 太可爱了。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认识九年的朋友了，从大学就认识，当时是一群小伙伴，我们都在宣传部，平时画画、唱歌、吃饭，各种玩，关系很好。后来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我俩却到了同一个城市，我读研，他工作。因为太熟悉了，未曾想过再进一步。可是最近感觉这种关系有点奇怪， 他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我第一时间拒绝了。好方啊，以后怎么办？有人说异性之间没有纯友谊，我之前还不信，越长大越觉得说的真对，至少有一方不想把你单纯的当朋友，或者把你当做备胎。 嗯， 也有点道理，我觉得 是是这样的，至少有一方是这样想的。 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接受，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忍住失控太折磨，我自作自受，回忆都是我逃不了的伤痛，以后还是朋友是你最懂我，我们有始有终，就走到世界尽头。永远的朋友，祝福我遇见爱以后，不会再懦弱，紧紧握住那双手。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下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暧昧，很经典的一首歌。 对，一说到、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一说到这个话题自然就会想到他的这首歌了。 嗯， 吃土的谢老师他说呢，虽然我和他现在已经在一起了，但是呢之前确实暧昧过一段时间，其实挺奇怪的，我对他呢是一见钟情，认识没多久就表白了，之后一直追他，结果呢逐渐就暧昧起来了，就是单独两个人出去吃饭什么之类的，然后呢高中毕业了就在一起了。 嗯，那也挺好的，最后修成正果了。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么个暧昧的过程其实是彼此试探和考验的过程，就是我对你有意思，那看看你对我是不是也有好感呀，就那么一个互相试探的过程。 对，而且还越来越了解了。 对，如果就是说觉得不太适合什么的，可能就直接就不联系或怎样了，是吧？反正又没有承诺过什么。 荔枝酸酸他说呢，一直很喜欢他，结果前两天坦白说夸我眼睛好看，想和你肩并肩，我比较怂没敢挑明，就换话题约好去看电影，我脑子一抽叫了几个同学看了两场，电影票的钱他说不用还，下次请他看电影就好了。话说高考完了，他那么学霸的人我怎么能够得到呢？ 嗯， 不是，干嘛看电影还要叫一帮同学一起呢？很奇怪啊。 是 啊，而且还让人家出电影票的钱， 难以琢磨。 对， 四年桔梗他说呢，最近遇见他真的是好久没有这种心动的感觉了，喜欢他陪我聊到深夜，喜欢他督促我看书，就是很喜欢，我不知道他对我感觉是什么，我也明白啊，我和他也就这一年的相处时光了，明年他毕业后或许就再也没有交集了，但是呢我也愿意这样保持暧昧，只要是他就好。 嗯，看来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才会这样啊。 受尽委屈，找不到 去意义，无奈我恨你，写不出结局，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 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于陈诗安的《好爱好散》。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王大可他说呢，他和我聊完天就和别的姑娘去遛弯了，被我在学校里连着碰见两天和不同的女孩。天啊， 什么鬼这是。 对啊，在同一个学校这也是可以。 冰雨熙他说呢，那个和异性要不就聊不来，要不就玩成兄弟的我感觉没有暧昧光临。 好可怜， 就没有中间的那个感觉的，就是要么就咱们就拜把子成兄弟，要么就拜拜不联系。 哎，你知道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女孩，就是只要是认识一个男生没几天就变成了自己的兄弟，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样的女生是凭实力单身啊。 其实我就在你方圆几里，他说呢，因为体育课跨栏残疾了，估计是受伤了吧。从他陪我去医院开始，我就赖上他了，在班后面的小黑屋里看他擦墙，看他踢球，他陪我艰难地拄着双拐下楼看他球赛，然后背我爬五楼回班里上课，还给我买糖吃。我们暧昧的开始与他的外套，总之这一个多月每天都很甜，都有爱的味道。更开心的是高三我们还在一个班哟。 啊， 我觉得好浪漫啊。 哎呦，真羡慕这种小年轻的暧昧和这个爱情。 甜甜。 嗯， 对呀，我们年轻人的爱情你不懂了吧。 羡慕万苏他说，我和他只会是朋友，但是做了很多情侣才做的事情。他会为我喝他喝过的饮料，让我给他化帅气的妆，虽然呢相距1000多公里，但每一次挂电话都会说很久的么么哒。他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相信男女之间纯洁的友谊会地久天长。倪同学，我每天都很想你。 怎么朋友之间还有说么么哒吗？ 我觉得这俩人是在享受这种感觉吧，就是 可能还是太远了，总觉得要真的是变成情侣的话，又觉得给对方压力太大太累了， 就考虑过很多现实问题，就不敢那个说出那样的话，对吧？ 对，真的是精神伴侣啊。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做哎呦毛毯哦，他说呢，从不暧昧，喜欢就表白，接不接受就是他的事儿了。 嗯，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态度，是吧？一个观点。 对，我也觉得大家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啊， 就不要拖泥带水。然后就是你比如说别人认真了，但是你这边不确定，你还扭扭捏捏的拖着人时间，我觉得那样最不好的。 嗯，好了，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暧昧的故事啊， 嗯， 觉得空气里都弥漫着暧昧的味道。 对呀，尤其是刚才分享那个留言关于一个外套开始的暧昧，哎，我真的觉得瞬间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就以前年轻的时候，太甜了， 就是单纯的小美好的那种感觉， 对，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好了，这期呢聊了一个暧昧的话题，没想到最后还甜甜的， 被虐了。 其实暧昧也不只是苦，对，也有甜的时候。那好了，这一期的酷音乐调频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每周的这个话题呢都会在这儿分享的。大家也可以关注莫大人和萱草的个人微博。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积极给我们留言啊，然后跟我们两个老人家一起来分享各种很美好的事情。 没有，就他一个老人家。 我没有，莫大人比我老。 好。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好的， 我们私下再去比老，拜拜， 下周见了，拜拜。